25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乐。 系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嘅。 今日我哋星期一啦，骚动音乐有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咁啊6点至6点半就会听到啦。咁、每次都会介绍唔同类型嘅音乐。咁喺呢个之前你都话夏天的尾巴嘛， 冇错。 今日我哋讲嘅 surf music 咧 ，surf surf 即系冲浪嘅音乐，一个喺50年代尾、60年代头，主要喺呢段时间最 繁华嘅一个音乐类型。 系啦，可能你都会系第一次听呢个音乐嘅类型，听呢个名，但系当有阵间你听到一啲歌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一首你听咗咁多年嘅歌 系一早知一早识噶啦， 系被誉为即系 surf music 当中一首好经典、好 signature 嘅音乐。咁系乜嘢咧？有啲乜？嘅古仔一陣間6点到6点半就聽到啦。 冇錯，咁啊，即係其實嚟自好多，我覺得發現咧，你聽得耐呢啲音樂咧，好多時候其實就係for好功能性嘅，又係嗰啲嘢，就係、你可能準備去做一啲嘢啦，或者可能你嘅情緒為咗 push up 你嘅情緒咧，所以就會嗰、那個市場上就會生產咗一啲咁多嘅唔同嘅音樂種類俾你咁樣。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都係真嘅，即係而家開始咗即係亞運。跟住譬如昨晚睇嘅时候，我都好记得一个画面嘅，就其中好似係女子游泳啊，4×100嘅接力 係 自由泳，咁啊决赛咁啊，咁见到其中一队嘅选手出场，咁啊四个女仔出场啦，0044呢有一个人就係戴住个无线耳机出场嘅，另外三个冇嘅、哦、但有一个戴住嘅。 哇，咁你都留意到。 因为佢个 short pick 系见到嘅。咁、 okay, 但係因为呢个 topic 系即係运动员听乜嘢歌嘅呢个 topic 系一路都会有好多人会研究啊会成嘅。即係先唔系讲就算最近嘅亚运呢一啲嘅比赛，其实你以往睇以前就因为可能戴嗰个耳机唔同，以前戴啲过头粒好大，其实你细个睇可能奥运会或者一啲游泳比赛嗰啲选手出场会啦。跟住你有时会睇足球篮球大家鍾意睇嗰啲有啲最常见嘅 shot 㗎啦，运动员落嗰架队巴。係啦，除咗睇佢哋着衫嗰 fashion 之外呢， 戴咩耳机呀、 係啦，会戴 headphone 呀、听緊啲咩歌咁样。大家都好想去 study， 想知道。即係我都有印象，譬如有人都访问过问，譬如 C 朗啊，其实你平时即係比赛前你戴住 headphone 听咩歌呀，或者你鍾意用咩类型嘅 headphone， 即係都会有呢啲㗎嘛。 係 我冇记错呢，譬如喺 NBA 世界嘅时候咧，佢哋嘅运动员比较多咧，我记得多数都会讲哦，中意听 hip hop 啊， 系 嗰类嘅音乐。咁始终呢一个同佢哋系嗰个关联性最大嘅音乐，咁佢哋好喜欢呢种。咁同埋佢始终有啲节拍有节奏感咧，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似即系啦，即系你个人嗰个状态会即系进入咗去，因为个节奏好紧要嘅，即系篮球有阵时都系嘅，即系佢射波有阵时成日你会听啲评述员讲话啊，即系嗰个节奏感就系、是、即系。 入咗个松啊， 系啦，由队友传波俾你接嗰下，跟住跳起起手，其实佢都有一个节奏喺度嘅。咁所以你会见有时社交平台佢哋啲练波咧，佢哋都会戴住个 headphone， 就系、是、哦，即系攞嗰个节奏感，点样去做自己一连串嘅动作呢一个咯。 所以一样嘢好简单，就系如果平时大家打机啊吓，中意即系会玩一下啲运动游戏咧，你都会发现即系可能打啲篮球类嘅游戏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好多一啲背景音乐系同一啲 hip hop 比较相类型系有关的。嘅一啲背景音樂 profile， 即係呢個都，我覺得係幾關聯到，即係可能係籃球運動員。第一就係好多可能都係一啲黑人朋友啦，咁然後仲有一啲就係、因為嗰個節拍學波成話齋咧，其實好緊要，就係你會發現有一啲音樂咧，佢嗰個鼓啊。其实同嗰个心跳声咧，你我哋有时问啲音乐人都会有时会分享话啊，特登想将个鼓声做到好似啲心跳声、heart beat 咁样嘅声音咧，去俾大家感受到嗰个节奏。咁所以其实其中一样嘢都系会影响到啊，可能佢哋去听呢一类型嘅音乐嘅时候 ，push up 翻少少情绪啦，影响翻自己可能嗰个肾上腺素紧张翻少少啦，嚟啦，嗰个比赛嚟啦，咁等自己嗰个嘅状态再进入多。少少咁样样咯， 都会噶。譬如你玩即系头先你讲嗰啲运动类型嘅 game 咁啦，NBA 嗰类即系篮球嗰边嘅，就真系好似 hip hop 会多少少嘅。跟住如果系足球嗰啲嘅话咧，之前有一段时间会系一啲比较 南美音乐 买家啲 真 系 有啲譬如 reggaeton 啊，系啊，蒙巴腾嗰类啊，一啲又系嗰一类又好似啱啲。咁当然唔系全部都系啦。咁但系甚至乎呢啲嘅运动类型嘅游戏，其实佢哋都会开始出一啲叫做原声嘅 soundtrack 俾大家可以知道。即系譬如之前 EDM Friday Mix 都有做过，其实譬如讲到赛车，一架方程式赛车嘅游戏，佢哋都会出一啲，即系早几年开始有出官方嘅。佢哋用嘅音樂咁，你又會知道哦，原來課呢一種運動類型，除咗嗰啲運動員本身聽啲咩之外咧，好似嗰種運動又會夾某一啲嘅音樂類型。 嗯嗯， 譬如講車咁樣，車嗰個行進嘅時候咧，呢一兩年嗰啲 soundtrack 就會發現，咦，佢係嗰啲即係四四節奏嘅，又會多少少或者一啲techno 少少感覺， 就已經唔係以前嗰啲好 night run 嘅嘢啦，係嘛？即係有一個年代好興噶嘛。 佢而家呢 張 我覺得都似嘅，因為佢嗰個四四嘅節奏嗰個行進咧，再加埋一啲techno 感咯，佢唔 exactly 系 techno 嚟嘅可能，但佢嗰啲聲咧比較陰沉少少咧，又好似好襯 科技感咁， 系啦，又好襯嗰啲車嘅嗰啲行進緊嘅時候嗰一種嘅嗰個氛圍啦，係好虛無嘅，但係你又覺得好夾咁，因為甚至乎有一種音樂類型咧，其實一路都好難喺節目度講，係因為始終佢啲歌嘅歌詞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聽唔明嘅語言啦，咁所以為免即係安全起見就冇辦法揀嚟播俾大家聽啦。咁但係有一種音樂類型叫funk， 類似咁啦 ，phonk 啦 ，phonk funk。 funk 啦，或者有啲人系覺得將funk funk 嘅一個類近嘅音啦。咁呢一種嘅音樂咧，就係最 hit 咧，有一段時間就會係喺俄羅斯嗰邊嘅。咁呢種音樂係乜嘢嚟嘅咧？其實 俄羅斯方塊嗰啲。 佢咧係一啲用咗可能啲聲會係叫做拆少少啦，然後嗰種科技感又好重嘅。因为呢一种嘅音乐咧，系喺社交平台嗰度专系衬一啲车嘅片啊，漂移啊，或者总之同车有关嘅片咧，就可能会用到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又系当啲人开始即系用多咗呢啲声，譬如头先讲一啲 distort 咗嘅声音啊，一啲 cowbell 啊，系啦，即系 cowbell 嗰种，你可以幻想嗰种音乐系边一种咧，就系好似Fast and Furious， 好似第三集系讲东京漂移，系啦，咁佢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段咁嘅音乐 ，OK， 系啦，咁嗰啲 cowbell 嗰种就系好 signature， 代表咗同车有关嘅影片，咁就会慢慢就会 pair up 咗啦，咁所以有呢一类型嘅音乐。又系会电子感重，但系佢又专系 for 呢个功能咯。 讲到咁远啦，你自己有冇一啲即系可能特定嘅场合底下，你会即系可能我去做一啲嘢嘅之前，我就会听一啲唔同类型，即系嗰一个专属类型嘅音乐去 warm up 下自己。 会噶，譬如特别如果早起身咧，你要做嘢嘅时候，因为你要提神，所以我一定系用耳机咧炸啲最嘈嘅嘢，即系 dubstep 一定系离唔开啦。 哇哇哇哇哇！哇你朝头早已经聽 要炸醒自己噶，系噶。或者有时你喺张床度，你未醒嘅时候，你就会播，就会我就会拣 dubstep 啊，或者一啲bass music 啦，可能一啲freeform bass 啊，一啲 trap 啊等等呢一啲，即系佢都系一啲节奏感好重个 bass 好劲，晕落去。因为我中意听呢一类嘅音乐，就 系 佢嗰啲低音重低音嗰类咧。你听嘅时候，佢真系会炸到落去，你 feel 到里边个人震埋一份咧。咁嗰種感覺，咁你就好似可以幫你醒一醒啦。 所以我同你嘅人同就係喺呢個地方，即係咧，我 feel 到你就係朝頭早一起身要聽 dubstep， 就係你係一個好有衝勁嘅人。我就唔同嘅，我起身係要聽啲 dream pop 嘢嘅，即係要 chill 少少啦，休閒少少，要俾個自己，即係你啱啱起身，可能你已經要面對一整日嘅工作，但係我嗰一下唔可以俾自己咁快落入呢、這個哇，有好多排山倒海嘅工作，我要聽下啲 dream pop 嘢，舒服少少，等自己個人平和下個情緒先，沖個靚涼，等自己個人醒一醒，舒服啊，今日都有一種。 起碼朝頭早翻工前都有個放假嘅 feel 先，咁跟住先去做嘢咁樣樣咯。 我覺得係因為你對於想繼續瞓覺嘅留戀程度， 係， 因為你嗰種咧係循序漸進醒， 係 我嗰種係想一下俾人敲醒嗰種嚟 嘅。我唔可，所以我每朝咧，我起身咧都係嗰個長度係耐啲嘅，即係我係要攤一陣啊，要俾自己可能用三四個字 warm up 喺張床度先慢慢起身刷牙、洗面啊、沖涼啊咁樣。 因為除咗起身之外，譬如做嘢有陣時，假設要上台表演啊，或者點樣咧，事前都你點都唔多唔少，你點都會有啲少少緊張噶啦，唔同嘅原因啦。咁有時咧用呢啲咁爆炸性嘅音樂咧，第一就係用佢嗰個能量咧嚟冚過咗你本身嗰種驚啦，即係好似打啲好似俾到力你咁啦。第一，第二就係因為通常聽呢啲節奏感好重嘅歌咧，咁可以叫做呼喚下你嘅身體，即係所謂叫 activate 佢啊。因為當你緊張有時，你個人就會企定定硬曬態，唔知點樣。咁呢啲有節奏感嘅就等你放翻鬆，其實等於人哋拉筋咯。可能你覺得，不過我用呢種咁嘅方法去幫自己去拉下筋啦，咁樣 係 即係每個人唔同嘅方法都會有。 咁啊，所以可以懶喎，個人唔使真係去拉。 但係其實拉筋都係對身體好嘅，所以即係唔同嘅嘢呢啲唔同。自己嘅功能唔同嘅場合嘅時候，你會需要一啲咁嘅音樂去幫你，唔知你自己即係聽緊嘅朋友又係用邊一種啦。頭先你話可能真係有啲聲音上都會想模仿好似心跳嘅感覺咧，呢一首作品係有嘅。Could tes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最慢又結束一瞬間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i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And I feel the pain. Don't want to tell you. Wish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Would you love a little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ill hold back. Who'll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Cause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if I stay? Would I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 I can live without you. Taking off, moving on.When I fall, where'd it go? 找不出太近况 Was it just a fantasy? Living in my memory 这一刻得返我的东西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this. You know someone will help me. Who'll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It's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ste so open days. So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 that I can live without you?一名謝 by Jack 喺首歌嘅 intro 上面咧，佢因為呢首歌叫做《Sound of Heartbeat》啦，所以都模擬咗心跳嘅一啲聲音。而歐草亦都用到 beatbox 一個佢都好強嘅一個技能啊。由 by Jack 呢首《Sound of Heartbea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联和墟发生致命车祸，下午三点几，一架505路线专线小巴驶经和睦路上水宣道小学对开时，撞到一名女子，她倒地受伤。 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将他送去北区医院抢救，其后不治。饮食业界发起在十一国庆当日起推出优惠，有大型连锁快餐店和饮食集团合共大约1750间食肆参与。大部分食肆将在十月一号起推出七折优惠或者特别优惠价，部分亦在九月三十号率先有优惠推出，包括有港式茶餐厅在十月一号提供堂食七折优惠，酒家推出七折优惠套餐，亦有大型连锁快餐店在晚市时段推出特定优惠菜式。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說，為響應政府推出夜繽紛，有提醒食肆可以在晚市提供優惠。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黃傑龍說，上次七一回歸推出七一節優惠時，確實有助吸引遊客來港消費，希望今次亦可以吸引更多遊客來港，推動旅遊業發展。政府將在11月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對象是未有已知糖尿病或高血壓病歷的45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在政府資助下自行挑選家庭醫生進行篩查，若果診斷出血糖偏高、患上糖尿病或高血壓，家庭醫生繼續診治並處方藥物跟進。參加者在篩查階段需付120元，如果確診，每年最多享有6次治療跟進，建議每次需付大約150元，當中已包括藥費。基層醫療健康專員彭飛洲表示，計劃未開始已經有超過200名醫生登記參與。策略採購統籌處總監張偉倫說，估算參與醫生治療每名病人時可獲433元資助。對於菲律賓指控中國在黃岩島東南部設置浮動屏障，阻止菲律賓漁船進入黃岩島，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黃岩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黃岩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對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他說，上星期五菲律賓漁業和水產資源局一艘公務船在未經中方允許擅自闖入黃岩島附近海域，並企圖衝撞黃岩島釋湖，中國海警依法採取必要措施，對菲方船隻攔阻驅離，有關操作專業克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啊，新界粉岭嘅和睦路同埋和泰街交界嗰度咧，因为有意外，暂时嗰度咧系不能够通车噶。本来经过度嘅多条巴士线要改道行驶噶。粉岭和睦路同和泰街交界因为有意外，暂时不能够通车。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在友愛村對開那裡較早前曾經有壞車事故的，壞車走了，不過一帶還是多車，龍尾去到龍富路近著高爾夫球中心。隧道方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近北角政府合處，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菲林明道，西行的龍尾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裡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 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近天马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窝打路道沙田近住九龙塘段一路去到阿加老街都是多车的。仲有太子道西去旺角，在九龙城交汇处去到这个富豪东方酒店段都是多车。新界呢，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美林村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嘅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咗新时期党员干部嘅砥砺奋进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同价值思考。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4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截止。如果子女在2018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家信守一生同乐日，爱护家庭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一生一世的承诺。一起听下陈柏宇怎样讲。 我觉得在未有小朋友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会有，即可能你有时要哄下我，有时要哄下你 的那件事的。当你有小朋友的时候，就要你两个合作的成分要高一点。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的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十月二号下午一点到三点的微电康康啦。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点样可以令人哋觉得你重视佢啊？ 斌神，我嘅心得系虽然有少少废啊，但系就系望住同你倾偈嘅对象，可能系你嘅朋友、你嘅另一半，甚至乎系你中意但未一齐嘅人咧。你望住佢对眼嘅时候，真系望住佢。 愿你与街角重叠视线的因你。气氛有了情调，你问我怎么了，阳光一般在笑，这刻感觉为用心机对照，无法看穿的你，如 Nancy 乖乖卓瑶。有佢嘅 Look into my eyes。当你认真望住对方对眼嘅时候，话明就一俾到对方觉得，佢眼中佢呢刻嘅世界净系得我一个啫。 你说你肌肤皱起，面容像剩低疲惫，我会说你于这世界中最美。你偶尔会改变自己，为迎合俗世口味，我会说我喜欢你是你。 Sam 刘志慧用呢首 Michelle 亲爱的，我觉得佢做呢首歌背景嘅故事就系佢真系好认真望住对方。曾经一个女仔佢都几中意，但系个女仔嫌自己好似唔够吸引嘅时候，阿 Sam 就写呢一首歌，有呢份歌词，希望话俾对方听你吸引嘅。 嘅 Wiz 入面首作品 One Two Three。跟住都系讲紧 Sayonara， 即系同一啲对佢嚟讲嘥你时间嘅人讲拜拜。呢一种嘅洒脱咧，唔容易做到，佢哋自己都系咁讲。不过时间可能帮到你，隔一段时间之后，个人抽身一啲曾经令到你好迷茫、好纠结嘅事情，话唔定你都可以用一个客观嘅角度再重新审视一下。 作聪明，讲笑没人应。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为了功名，言辞像套方程，被听众否定。His lead，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我却继续鉴赏剧本的走向，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化启嚣张，将人物设定向反差方向，明明是恋心肠，然而又太逞强，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被行为越见反常，竟连还骚 扰。 可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越被祸越大祸。想对错想得太多，想怒至伤急降越地寒，越乱错。当抽身观看，先可否释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 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偶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 记在生日片， 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时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普通得拥有各种大志，普通。 陈柏宇嘅日常事故剧场之后，有阿觅周卓莹嘅啱啱呢首《超级普通人》。 车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不会怕，但会分。偶两下晦气，退衫两浸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进。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扣杀队友咪两把，湿透了来得分差，不顾风。跟我想法真相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靓仔高低落言太乖总跟前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虔诚达至最佳就在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接受先收心听你走困扰我要闭气怕贵气先漏罩调两袖态度接够我自带着狂音拼命打是贵军我输着三年用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把比较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为斗法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靓态总跟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带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听听自成也不怪无难最爽 头几首作品合作嘅监制都系林奕邦啦，一张新 EP《Cool》里边嘅第一首主打歌。就同 Alex 峰同埋 Tony Y 合作有 Sandal 固定签嘅《行动代号090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做啦，收唔收到啊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s you give me all。 听过不少朋友都投诉过自己另一半要自己做些什么改些什么令他想到用上这个主题去创作今次这一首的 Sweet Sweet 情歌作曲冯允谦陈夏威填词钟雪编曲 Derek 苏道哲监制陈夏威冯允谦、oh, yeah.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冯允谦收到收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冒险。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星期一今日嘅音乐sauna呢一个嘅环节啦吓，咁啊一开始听到呢一个嘅背景音乐咧，如果有一啲即系睇中意睇电影嘅朋友仔会觉得好熟悉啦，同时间会觉得啊，奔神你今日有冇播错歌啊？点解今日讲嘅系 surf pop？会播有一首咁经典嘅电影配乐嘅咧，即系出自呢个《Pulp Fiction》呢一套电影当中咧，即系一个开场入边好 signature 嗰个音乐啊吓。 甚至乎如果你冇睇电影，你都会有听过啊 ，sample 咗呢一段《Black Eyed Peas》啊。 系系系系， 嗰首 Pump It 都系用咗呢一段啦。所以基本上咧，我就系头先开头我哋讲话啊，呢、這、一个 surf music 呢种音乐，可能你呢个名字第一次听，但系话你一播咧，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系咁，就系因为。呢一段嘅音乐已经等于 surf music 已经解释咗啦， 冇错冇错。咁啊，都讲一讲啦，即系到底讲咗咁耐 surf music 系即系除咗听感上啊吓，即系会听到哇呢一种好快好好有节奏嘅一个吉他之外，到底系代表住啲咩咧？因为其实几得意嘅啊，冲浪呢样嘢咧就由19世紀尾開始就開始興起啦，咁而去到一個時段呢，就係、是、大概1950年代啊，當時呢係去嗰陣時沖浪先開始全球咁樣普及嘅、嗯、即係嗰個運動係早咗50年以上咁樣開始有呢樣嘢，只不過一路都未普及，就一路去到1950年代啦，咁而當時呢一個期間呢，同時間呢個世界有一樣好重要嘅嘢都出現咗，到底係咩呢？就係、是、搖滾樂。兩樣嘢呢其實都係好相近喺呢、這個50年代開始叫做興起嘅咁樣。咁但係呢當然最初嘅時候，喂兩樣嘢，一樣係運動，一樣嘢係音樂，你梗係唔會覺得佢哋有啲乜嘢拉楞啦咁。咁但係呢又好得意嘅一件事情就係、是、其實鍾意玩冲浪同鍾意玩摇滚乐嘅人呢，其实佢哋有一个共通点，就係佢哋都好係一啲好崇尚自由精神嘅人嚟。咁、 啊、 所以喺呢一啲事情上就开始有一啲嘅音乐人都即係可能本身佢虽然係音乐人啫，但佢都有权去玩冲浪㗎嘛。咁佢哋就开始去研究啦，喂想做一啲即係去玩呢個運動嘅時候會係關聯到嘅音樂和一啲嘅歌曲喎，咁所以去到1950年代尾開始咧，就有一啲嘅音樂人開始研究所謂嘅 surf music。咁而喺 surf music 入面其實有一個好兩個好重要嘅概念嘅，就係、是。surf music 咧有分兩個大嘅分類啦，主要一樣就係 instrumental surf， 就係一個純音樂嘅沖浪音樂， 就好似而家聽緊呢一首啦。 係啦，冇錯。而另一種就係 vocal surf， 就係、是有人聲，即係唱埋一啲流行曲咁樣唱埋嘅。咁啊喺聽感上，你會覺得啊，其實instrumental 同人聲咧。多多少少會有啲差別，不過喺最早期嘅 surf music 咧，即係呢個沖浪音樂當中咧，都係圍繞住樂隊啦，圍繞住吉他咧，係作為呢個嘅沖浪音樂嘅一個主要結構。咁啊，首先講到呢個沖浪音樂咧，有一個人就必須要 讲咗先啦，就系、是、一个非常之伟大嘅吉他手，佢叫做 Dick Dale。Dick Dale 就系而家听紧呢首 Miss Lu 嘅一个嘅作曲人啦。咁而呢一位嘅Dick Dale 咧，其实佢就系一个。佢好有趣嘅，佢本身系专玩吉他纯音乐，但系咧佢其实系左腰嘅，所以咧喺弹吉他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比一般人会困难啲。 调翻转， 冇错， 调转咗啦，系啊， 调转咁样去弹，但系又出奇地佢嘅技术系非常之厉害啦。咁而当时 Dick Dale 点解会对于冲浪音乐呢样嘢系一个咁重要嘅人物，以致佢被称为呢个冲浪音乐吉他之父？呢一個嘅稱號咧，咁因為咧，其實佢就好致力去研究一啲嘅聲音，去模仿翻即系沖浪嘅時候啊，遇到一啲嘅浪花，佢好想追求喺音樂上嘅聲音聽感上有沖浪呢種感覺，所以佢一路就喺度研究緊嘅一啲 synthesizer 點樣令嗰個 reverb 啊，嗰個嘅回音啊，我哋而家用一個比較通俗啲嘅講法就係濕啲。重啲，佢就好鍾意去研究緊嗰啲吉他點樣彈出嚟啲音，嗰、那個 reverb 可以咁樣濕啲重啲，咁就慢慢造成咗佢自己嘅一個風格喺度啦。 同埋我覺得都幾關佢嗰個 background， 即係佢身處地方事，即係佢鍾意沖浪會諗頭先你講嗰樣，就因為佢搬咗去南加州呢個地方係一個即係沖浪好熱門嘅一個區域啦， 冇錯冇錯， 所以佢愛上咗沖浪。咁但係佢嘅 background 又係即係頭先講吉他嗰樣，同埋因為佢屋企人亦都會有啲，譬如佢 uncle 係玩啲中東音樂，玩緊啲中東樂器，咁所以佢細個嘅時候，所以你聽而家Permission 呢套戲裏面呢一首 Miss Lu 咧，你聽個感覺佢用吉他彈緊一啲有中東民族味道嘅風格㗎，即 係 嗰啲。你幻想下嗰個電吉他嘅處理係用翻 少少中東味嘅喺個 chorus 入邊， 因為我見啲訪問都有講話嗰陣時就係佢學，譬如有啲打鼓啊或者剩啊嗰啲咁，即係佢跟佢 uncle 玩嗰啲中東嗰邊嘅鼓啦，嗰種杯狀鼓，我記得好似係類似。咁跟住就係講緊佢彈吉他嘅時候，個 concept 有時好似打鼓咁樣去敲擊啊。咁所以會變咗佢嘅彈法有好獨特，屬於自己嘅 style 啦。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有呢一位嘅即係好先驅嘅人物咧，開始做一啲好多純音樂嘅作品咧，咁就慢慢開始喺呢個世界上邊帶起咗一樣嘢，就係、是、叫做沖浪音樂咧，正式喺1960年代開始咧，就真係叫做風行起嚟啦。所以咧，今日先带俾大家一首同样嚟自 Dick Dale 嘅作品。呢首比较早期少少，系佢嘅一啲冲浪音乐上边嘅作品啦，叫做 Surfing Drums。 something you heard. Mom's going downtown now to die. Hey, little baby, don't say a word. Mom's gonna weep about something you've heard. 依家聽緊呢一首咧，就係 Dick Dale 嘅 Surfing Drums， 亦都係一個即係叫做 Instrumental Surf Music 嘅一首，即係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嚟嘅。咁啊，但係頭先亦都講過咧，即係除咗呢個 Instrumental Surf 嘅音樂咧，即係比較叫做純音樂嘅沖浪音樂之外咧，亦都有一大段嘅時期啊，大家係玩一啲叫做 Vocal Surf， 即係有人聲會唱埋噶啦嘅一啲沖浪音樂嘅作品。咁當時亦都係圍繞住好多唔同嘅樂隊咧，都會去玩呢樣嘢嘅，因為咧，即係好多嘅當時啊，真係有好多嘅音樂人咧，亦都係好熱衷喺沖浪呢個嘅運動當中啦。咁啊，雖然亦都有人話咧，就係話唔係所有音樂人都有玩沖浪，但係每個沖浪嘅人咧都帶住搖滾嘅精神嘅咁樣。 咁啊，音樂嗰個普及性勁喎。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就會。開始慢慢大家都研究啊，點樣喺沖浪音樂度揾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咧？咁樣咁，所以咧去到一段時間啊，即係喺Dick Dale 佢做好多呢一類型嘅沖浪嘅純音樂之後咧，亦都喺十年代嘅中期開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啦，一啲單位啦，走咗出嚟咧，就開始做埋一啲有人聲嘅一啲沖浪音樂作品。其中一個好有代表性，但係同時間亦都好有爭議性嘅樂隊，叫做 The Beach Boys。咁啊，呢一隊嘅樂隊咧，被譽為係喺呢一個嘅沖浪音樂入邊嘅一個。佢唔係先驅，不過佢係喺呢個 movement 入面呢一個呢個嘅音樂嘅運動裏面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為咧佢喺人聲上面咧做咗好多同純音樂嘅一啲沖浪音樂好唔同嘅一啲演繹，因為佢會喺嗰個人聲上，因為佢係幾個人嘅一個組合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佢哋會好多一啲人聲嘅和聲啊咁樣咧，係喺另一方面又會覺得啊好有嗰種沙灘嘅味道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後期嘅當中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人物啦，除咗 The Beach Boys 之外。仲有 Jack Johnson， 佢本身 Jack Johnson 咧个冲浪手啦，咁所以佢亦都做咗好多一啲嘅音乐作品咧，都系同呢个冲浪嘅音乐系有关系嘅，而佢哋好多时候咧都系喺南加州嗰边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咁样样，咁啊去到。後期咧，直頭佢哋嘅一啲作品咧，亦都係上埋喺 Billboard 嗰度啊，會有一啲好好嘅成績咧，甚或乎可以話整個1960年代橫跨整個年代咧，都係一個屬於沖浪音樂嘅全盛時期嚟嘅。咁啊，所以咧喺今日呢個時候啦，帶多一首嘅作品俾大家咧，就係屬於The Beach Boys 一個都非常之出名嘅作品，亦都係喺 Billboard 上邊攞到好好嘅成績。有呢一首 Surfing USA。 in USA.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槟城 Monday Blues 会继续有 surf music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建联选出新一届党领导层，由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陈克勤接替李慧琼出任新一届党主席，现任三名副主席陈勇、周浩鼎、陈学峰再度连任，陈恒斌和葛佩凡新当选副主席，秘书长由叶傲东担任，副秘书长叶文斌、卢文端连任监委会主席。陈克勤联同新一届党领导层会见记者，他感谢卸任的李慧琼过去八年的带领，又指出民建联三十一年来秉持爱国爱港立场，未来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反映社会各界诉求。他提到香港踏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民建联亦要由选举型政团转型为治理型，协助特区政府的政策落实和推动。至于年底区议会选举，陈克勤说会派出最优秀的党员参选。杭州亚运会竞赛指挥中心新闻发言人朱启南形容，开赛以来的竞赛运行总体情况是平稳、精彩、和谐和周密。朱启南在赛事例行新闻发布会说，在各竞赛项目上，组织工作流程透明可控，技术人员确尽职守，作出公正裁决，广大运动员奋力拼搏并互相尊重，体现亚运会不单止是一场体育盛会，亦是各国各地区和谐友好交流的平台。朱启南又说，开赛以来，亚运村和各分村的竞赛信息服务台为各代表团完成和处理大约5000宗咨询，有效解决各代表团关于训练和成绩公布等多方面事宜，为参赛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会为大家带嚟一啲 surf music 同埋 surf pop 嘅作品。这个是一些比较经典少少的 surf music， 有 Jane and Dean 的 Surf City， 跟住开始会慢慢随着时代的推进推移，慢慢再跟大家带来一些 modern surf music， 你会发现原来都挺不同的。 由头先1963年 Jane and Dean 嘅作品一跳跳咗50年啦吓，呢一首已经系2014年嘅作品，有 Always 呢一对作呢一对乐队咧，亦都系复刻翻当年一啲 surf music 一啲冲浪音乐嘅乐队，有佢哋嘅作品 Adult Diversion。你会发现咧，初期复刻翻一啲冲浪音乐咧，都仲会揾到早年少少嘅一啲冲浪音乐嘅特征喺度嘅。然后你再慢慢听落去，慢慢音乐再变身啲。Pitch Pit Dennis Garage 去到2020年打后啊，一啲嘅冲浪音乐呢开始其实係慢慢走远咗啦，同佢原初嘅一啲模样。到三十几满头汗水入下雨，所以亦都可以被称为一啲另类冲浪摇滚嘅作品啦。困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风景，蠢蠢欲动深呼吸，心情有点 sad， 热到人发傻，决定随心飞啊，发动引擎踩下去，时速66公里，沿着省道台示意， 随风般快意，在被 reggae 的歌曲拥抱蔚蓝拥抱你， 抛开烦恼和忧， 一切都 ready my way, step my way, ooh, it's my way, my way, 黄的天边晚霞一丛盛开金盏花，伴我出浪共天涯，来点啤酒配龙虾，所有烦恼全放下，生活不就是这样， 要有表扬爱 到阿福店里， 要为努力 老板 I'm sorry， 抛开烦恼和忧， 一切都 ready，就像 step my way, step in your way, like a reggae, reggae, reggae。 走啊，走了啊！哇，不用，感觉那个水里面哦，绿绿又蓝蓝的，感觉里面像水怪。 那我。 而呢一種嘅變化咧，亦都可以被視為咧，可能現代人對於沖浪嘅睇法都有少少唔同咗啊！因為咧，畢竟沖浪音樂都係一個好主觀嘅一個音樂形式啦。咁啊，可能比起以前比較行少少一啲濕少少嘅吉他咧，而家咧追求嗰種爽快感多少少。所以咧，近年好多华语乐坛嘅一啲音乐单位都好喜欢喺佢哋嘅歌曲当中追求呢一种嘅滑浪感啊！带嚟有 Masca My Wave。 And as I fall from this hole as a feather into your pocket where I'll haunt myself 呢两首作品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黄昏日落啦，冲完浪有一种微微嘅海风吹过。今日的昏沉 Monday Blues 在尾声带来两首作品，包括有 The Fur Short Stay 和这一首浓浓的夏日气息，他们是 Somersault， 作品名称叫做 Tidal Waves。 同样时间在骚动音乐和大家再见，拜拜。